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98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16分般若波罗蜜多之六复次善勇猛若诸菩萨能如是行则不缘色清净而行，亦不缘受想行识清净而行。何以故？善勇猛，是诸菩萨已能辨知色乃至识所缘本性清净故。若诸菩萨能如是行，未行般若波罗蜜多。善勇猛，若诸菩萨能如是行，则不缘眼清净而行，亦不缘耳鼻舌身意清净而行。何以故？善勇猛，是诸菩萨已能辨知眼乃至意所缘本性清净故。若诸菩萨能如是行，未行般若波罗蜜多。善勇猛，若诸菩萨能如是行，则不缘色清净而行，亦不缘声香味触法清净而行。何以故？善勇猛，是诸菩萨已能辨知色乃至法所缘本性清净故。若诸菩萨能如是行，未行般若波罗蜜多。善勇猛，若诸菩萨能如是行，则不缘眼识清净而行，亦不缘耳鼻舌身意识清净而行。何以故？善勇猛，是诸菩萨已能辨知眼识乃至意识所缘本性清净故。若诸菩萨能如是行，未行般若波罗蜜多。善勇猛，若诸菩萨能如是行，则不缘名色清净而行。何以故？善勇猛，是诸菩萨已能辨知名色所缘本性清净故。若诸菩萨能如是行，未行般若波罗蜜多。善勇猛，若诸菩萨能如是行，则不缘我清净而行，亦不缘有情命者生者养者是夫不特切罗一生如同作者始作者起者等起者受者始受者知者始知者见者始见者清净而行。何以故？善勇猛，是诸菩萨已能辨知我乃至始见者所缘本性清净故。若诸菩萨能如是行，未行般若波罗蜜多。善勇猛，若诸菩萨能如是行，则不缘颠倒清净而行，亦不缘渐去诸盖清净而行。何以故？善勇猛，是诸菩萨已能辨知颠倒渐去诸盖所缘本性清净故。若诸菩萨能如是行，未行般若波罗蜜多。善勇猛，若诸菩萨能如是行，则不缘缘起清净而行。何以故？善勇猛， 是诸菩萨，以能辨知缘起所缘，本性清净故。若诸菩萨能如是行，未行般若波罗蜜多。善友们，若诸菩萨能如是行，则不缘欲界、色界、无色界清净而行。何以故？善友们，是诸菩萨以能辨知欲界、色界、无色界所缘，本性清净故。若诸菩萨能如是行，未行般若波罗蜜多。善友们，若诸菩萨能如是行，则不缘不失浅贪清净而行，亦不缘持戒犯戒安忍愤悔精进懈怠净虑散乱般若恶慧清净而行。何以故？善友们，是诸菩萨以能辨知不失浅贪乃至般若恶慧所缘，本性清净故。若诸菩萨能如是行，未行般若波罗蜜多。善友们，若诸菩萨能如是行，则不缘地界清净而行，亦不缘水火风空十界清净而行。何以故？善友们，是诸菩萨以能辨知地界乃至十界所缘本性清净故。若诸菩萨能如是行，未行般若波罗蜜多。善友们，若诸菩萨能如是行，则不缘过去未来现在清净而行。何以故？善友们，是诸菩萨以能辨知过去未来现在所缘，本性清净故。若诸菩萨能如是行，未行般若波罗蜜多。善友们，若诸菩萨能如是行，则不缘无着清净而行。何以故？善友们，是诸菩萨以能辨知无着所缘，本性清净故。若诸菩萨能如是行，未行般若波罗蜜多。善友们，若诸菩萨能如是行，则不缘念住清净而行，亦不缘正断神足根力觉知道之无量神通清净而行。何以故？善友们，是诸菩萨以能辨知念住乃至神通所缘，本性清净故。若诸菩萨能如是行，未行般若波罗蜜多。善友们，若诸菩萨能如是行，则不缘净虑懈脱等持等智清净而行。何以故？善友们，是诸菩萨以能辨知净虑懈脱等持等智所缘，本性清净故。若诸菩萨能如是行，未行般若波罗蜜多。善友们，若诸菩萨能如是行，则不缘明即解脱清净而行。何以故？善友们，是诸菩萨以能辨知明即解脱所缘，本性清净故。若诸菩萨能如是行，未行般若波罗蜜多。善友们，若诸菩萨能如是行， 则不圆，尽智，无生智，一切智，清净而行，何以故？善有吗？是诸菩萨已能辨之，尽智，无生智，一切智，所缘本性清净故。若诸菩萨能如是行，未行般若波罗蜜多。善有吗？若诸菩萨能如是行，则不缘一切有情诸法清净而行，何以过？善有吗？是诸菩萨已能辨知一切有情诸法所缘本性清净故。若诸菩萨能如是行，未行般若波罗蜜多。善有吗？若诸菩萨能如是行，则不缘一切清净而行，何以故？善有吗？是诸菩萨通达一切所缘本性清净故。若诸菩萨通达一切所缘本性清净，未行般若波罗蜜多。复次，善有吗？若诸菩萨能如是行，则不见此是色乃至识，此由色乃至识，此属色乃至识，此从色乃至识。是诸菩萨不如是见色等法故，便于色等不举不下，不生不灭，不行不惯，于色等所缘亦不行不惯。若诸菩萨能如是行，未行般若波罗蜜多。善有吗？若诸菩萨能如是行，则不见此是眼乃至意，此有眼乃至意，此属眼乃至意，此从眼乃至意。是诸菩萨不如是见眼等法故，便于眼等不举不下，不生不灭，不行不惯，于眼等所缘亦不行不惯。若诸菩萨能如是行，未行般若波罗蜜多。善有吗？若诸菩萨能如是行，则不见此是色乃至法，此由色乃至法，此属色乃至法，此从色乃至法。是诸菩萨不如是见色等法故，便于色等不举不下，不生不灭，不行不惯，于色等所缘亦不行不惯。若诸菩萨能如是行，未行般若波罗蜜多。善有吗？若诸菩萨能如是行，则不见此是眼识乃至意识，此有眼识乃至意识，此属眼识乃至意识，此从眼识乃至意识。是诸菩萨不如是见眼识等法故，便于眼识等不举不下，不生不灭，不行不惯，于眼识等所缘亦不行不惯。若诸菩萨能如是行，未行般若波罗蜜多。复次，善有吗？若诸菩萨能如是行，则不行色是过去未来现在，亦不行受想行识是过去未来现在，则不行眼是过去未来现在，亦不行 耳鼻舌身意，是过去、未来、现在；则不行色，是过去、未来、现在；亦不行声香味触法，是过去、未来、现在；则不行眼识，是过去、未来、现在；亦不行耳鼻舌身意识，是过去、未来、现在。若诸菩萨能如是行，未行般若波罗蜜多。复次善勇猛，若诸菩萨能如是行，则不行色，是我、我所；亦不行受想行识，是我、我所；则不行眼，是我、我所；亦不行耳鼻舌身意，是我、我所；则不行色，是我、我所；亦不行声香味触法，是我、我所；则不行眼识，是我、我所；亦不行耳鼻舌身意识，是我、我所。若诸菩萨能如是行，未行般若波罗蜜多。复次善勇猛，若诸菩萨能如是行，则不行色，是乐，是苦等；亦不行受想行识，是乐，是苦等；则不行眼，是乐，是苦等；亦不行耳鼻舌身意，是乐，是苦等；则不行色，是乐，是苦等；亦不行声香味触法，是乐，是苦等；则不行眼识，是乐，是苦等；亦不行耳鼻舌身意识，是乐，是苦等。若诸菩萨能如是行，未行般若波罗蜜多。复次善勇猛，若诸菩萨能如是行，则不行色，属我非余；亦不行受想行识，属我非余；则不行眼，属我非余；亦不行耳鼻舌身意，属我非余；则不行色，属我非余；亦不行声香味触法，属我非余；则不行眼识，属我非余；亦不行耳鼻舌身意识，属我非余。若诸菩萨能如是行，未行般若波罗蜜多。复次善勇猛，若诸菩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于色乃至识，不行即，不行灭，不行深，不行浅，不行空，不行不空，不行有相，不行无相，不行有愿，不行无愿，不行有造作，不行无造作，于眼乃至意，意不行即，不行灭，不行深，不行浅，不行空，不行不空，不行有相，不行无相，不行有愿，不行无愿，不行有造作，不行无造作，于色乃至法，亦不行即，不行灭，不行深，不行浅，不行空，不行不空，不行有相，不行无相，不行有愿，不行无愿，不行有造作，不行无造作，于眼识乃至意识，亦不行即，不行灭，不行深，不行浅，不行空，不行不空，不行有相，不行无相，不行有愿， 不行无愿，不行有造作，不行无造作，黑过善有吗？如是诸法一切皆有，是执动转细论爱去，为我能行如是动转，我与此行如是细论，我有此行如是爱去，我依此行如是是执。此中菩萨了知一切是执动转细论爱去，害诸无知无所是执，无是执故都无所行，亦无智藏，无智藏故无所系缚，亦无离系，无所发起，亦无等起。如是菩萨害诸是执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复次善有吗？若诸菩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与色乃至食不行常无常，不行乐无乐，不行我无我，不行净不净，不行空不空，不行如幻不行如梦，不行如光影，不行如鼓响，于言乃至意亦不行常无常，不行乐无乐，不行我无我，不行净不净，不行空不空，不行如幻不行如梦，不行如光影，不行如鼓响，于色乃至法亦不行常无常，不行乐无乐，不行我无我，不行净不净，不行空不空，不行如幻不行如梦，不行如光影，不行如鼓响，于眼识乃至意识亦不行常无常，不行乐无乐，不行我无我，不行净不净，不行空不空，不行如幻不行如梦，不行如光影，不行如鼓响，何以故？善有吗？如是诸法有寻有思有行有观，此中菩萨了知一切有寻有思有行有观害一切行，遍知诸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是为宣说诸菩萨行。而时善勇猛菩萨摩诃萨便拜佛言：世尊，菩萨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可思议。于是佛告善勇猛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善勇猛，色乃至识不可思议故，菩萨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眼乃至意不可思议故，菩萨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色乃至法不可思议故，菩萨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眼识乃至意识不可思议故，菩萨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名色不可思议故，菩萨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缘起不可思议故，菩萨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杂染不可思议故，菩萨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业果不可思议故，菩萨修行 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颠倒渐去，诸盖不可思议故，菩萨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欲界、色界、无色界不可思议故，菩萨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我有情命者、生者、养者、是夫不特切罗一生汝同作者、始作者、起者、等起者、受者、始受者、知者、始知者、见者、始见者，不可思议故，菩萨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地水火风空十界不可思议故，菩萨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有情界法界不可思议故，菩萨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布施悭贪持戒犯戒，安忍忿恚，精进懈怠，净虑散乱，般若恶慧，不可思议故，菩萨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贪嗔痴不可思议故，菩萨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念住正断神足根力觉知道之，不可思议故，菩萨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无量神通不可思议故，菩萨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净虑解脱等持等智不可思议故，菩萨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苦集灭道不可思议故，菩萨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明即解脱不可思议故，菩萨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尽智无生智无造作智不可思议故，菩萨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声闻独觉菩萨佛地不可思议故，菩萨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声闻独觉菩萨佛法不可思议故，菩萨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过去未来现在智不可思议故，菩萨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无着智不可思议故，菩萨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涅槃不可思议故，菩萨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佛法僧宝不可思议故，菩萨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回过善勇猛，菩萨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非心所生，故名不可思议；亦不生心，故名不可思议。复次善勇猛，若为心生，是为颠倒；为心不生，亦是颠倒。若能通达心及心所，具无所有，则非颠倒。善勇猛，非心本性，有生有起， 有尽有灭，善勇猛，颠倒相应，为心心所，有生有起，有尽有灭，善勇猛，当知此中心可开始，由颠倒起亦可开始。善勇猛，迂夫一生不能觉了心可开始，即不觉了从颠倒起亦可开始，由不觉了可开始故，与心远离不能正知，亦不正知所缘远离，由思执着，心即是我，心是我所，心依于我，心从我生，彼执心矣，复执为善，或执非善，或执为乐，或执为苦，或执为断，或执为长，或执渐去，或执诸盖，或执颠倒，或执不失牵贪，或执持戒犯戒，或执安忍愤恚，或执精进懈怠，或执静虑散乱，或执般若恶慧，或执三界，或执缘起，或执名色，或执贪嗔痴，或执忌谦等，或执我慢等，或执苦集灭道，或执四大空实，或执有情法界，或执念住正断神足根力觉知道之，或执静虑解脱等持等智，或执无量神通，或执明即解脱，或执尽无生智，或执无造作智，或执佛法僧宝，或执声闻独觉菩萨佛地，或执声闻独觉菩萨佛法，或执无着智，或执般涅盘，或执佛智，或执相好，或执佛土，或执声闻圆满，或执菩萨圆满，或执诸余杂染清净。善勇猛，诸菩萨众与如是等种种法门不生执着，知见有情所起颠倒心，心所法，与一切处终不发起颠倒之心，亦不依心起诸颠倒，何以故？善勇猛，诸菩萨众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远离颠倒心，心所法，正心本性清净明白，于中都无心心法起。善勇猛，欲复一生依所缘境起心心所，执有所缘，执有一切心及心所，诸菩萨众知彼所缘，即彼所起心心所法，都无所有，是故不生心心所法。菩萨如是观察一切心心所法，本性清净，本性明白，欲复颠倒妄生杂染，复作十念，有所缘净心，心所生，了知所缘无所有故，心心所法皆不得生，既不得生已无住灭，心心所法本性明净，离诸杂染清白可乐，心性不生已无住灭，亦不令法有生住等， 但诸愚夫妄执思事。如是菩萨知心心所本性不生，亦不住灭，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若诸菩萨能如是行，未行般若波罗蜜多。如是行时，不作是念：我行般若波罗蜜多，我今依此而行般若波罗蜜多，我今由此而行般若波罗蜜多，我今从此而行般若波罗蜜多。若诸菩萨作如是念，此是般若波罗蜜多，此由般若波罗蜜多，此依般若波罗蜜多，此属般若波罗蜜多。彼由此念，非行般若波罗蜜多。若诸菩萨与诸般若波罗蜜多无见无得而行般若波罗蜜多，是行般若波罗蜜多。尔时善勇猛白佛言：世尊，菩萨如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是无上行。菩萨如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是清净行。菩萨如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是明白行。菩萨如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是无生行。菩萨如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是无灭行。菩萨如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超出行。菩萨如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是难伏行。为诸恶魔若魔眷属，若于有相有所得行，若我有情命者生者养者是夫不得切罗，一生汝同作者受者知者见者，所有诸见若断常见，若诸运见，若诸触见，若诸戒见，若诸佛见，若诸法见，若诸僧见，若涅槃见，若正得想，若增上慢，若贪嗔痴行，若颠倒盖行，若越道路而发去者，皆不能伏。是故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超诸世间无能及者，最尊最圣。尔时世尊告善勇猛：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如是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超诸世间无能及者，最尊最圣。一切恶魔若魔天子眷属君众，皆不能服，乃至执着涅槃相性所有诸见，亦不能服。一切愚夫一生等行，于此菩萨所行之行，皆不能服。善勇猛，此菩萨行愚夫一生皆所非有，有学无学，独觉声闻亦所非有。善勇猛，声闻独觉若有此行，应不说明声闻独觉，应名菩萨，当得如来四无畏等无边功德。善勇猛，声闻独觉无此行故，不名菩萨，不得如来四无畏等无边功德。善勇猛，菩萨所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诸如来应正等觉四无畏等功德之地。诸菩萨众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已能正得 四无畏等畏所作业。若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即能证得四无畏等如来功德。善勇猛，若诸菩萨未证无上正等菩提，由大愿力或诸如来护持之力，行深般若波罗蜜多，速能摄受四无畏等无边功德。善勇猛，声闻独觉不能愿求四无畏等诸佛功德，诸佛世尊亦不护念令彼证得四无畏等。善勇猛，诸菩萨众由大愿力及诸如来护持之力，当能证得四无畏等。可以故，善勇猛，诸菩萨众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定能获得四无碍劫。何等名为四无碍劫？意无碍劫、法无碍劫、词无碍劫、辩无碍劫，如是名为四无碍劫。诸菩萨众成就如是四无碍劫，虽未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由大愿力即能摄受四无畏等诸佛功德。诸佛世尊知彼成就四无碍劫圣善根故，知彼已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功德地故，以神通力勤加护念令彼摄受四无畏等诸佛功德。是故菩萨欲求证得四无碍劫，欲求摄受四无畏等功德善根，应学般若波罗蜜多，应行般若波罗蜜多，勿生执着。复次，善勇猛，若诸菩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通达诸法，若因若即若末若灭，无有少法不合般若波罗蜜多。是诸菩萨如实了知诸法因即灭道之相，知法因即灭道相矣。于色不修不浅，于受想行识亦不修不浅，于眼不修不浅，于耳鼻舌身意亦不修不浅，于色不修不浅，于声香味触法亦不修不浅，于眼识不修不浅，于耳鼻舌身意识亦不修不浅，于名色不修不浅，于染净不修不浅，于缘起不修不浅，与颠倒渐去诸盖爱行不修不浅，与贪嗔痴不修不浅，与欲色无色界不修不浅，与地水火风空识界不修不浅，与有情界法界不修不浅，与我有情命者生者养者是夫不特切罗一生如同坐者受者知者见者不修不浅，与断常见不修不浅，与布施悭贪持戒犯戒安忍忿恚精进懈怠净虑散乱般若恶慧不修不浅，与念住正断神足根利觉知道之不修不浅，与净虑解脱等持等智不修不浅，与断颠倒不修不浅， 于苦集灭道，不修不浅；于无量神通，不修不浅；于尽智无生智，无造作智，不修不浅；于一生声闻独觉菩萨佛地，不修不浅；于一生声闻独觉菩萨佛法，不修不浅；于止观，不修不浅；于涅槃，不修不浅；于过去未来现在至见，不修不浅；于无着智，不修不浅；与佛智，不修不浅；与无畏等诸佛功德，不修不浅。何以故？善勇猛，色无自性，不可修浅；受想行识亦无自性，不可修浅；眼无自性，不可修浅；耳鼻舌身意亦无自性，不可修浅；色无自性，不可修浅；声香味触法亦无自性，不可修浅；眼识无自性，不可修浅；耳鼻舌身意识亦无自性，不可修浅；名色无自性，不可修浅；染净无自性，不可修浅；缘起无自性，不可修浅；颠倒渐去诸盖爱行无自性，不可修浅；贪嗔痴无自性，不可修浅；欲界色界无色界无自性，不可修浅；地水火风空十界无自性，不可修浅；有情界法界无自性，不可修浅；我有情命者生者养者是夫不特切罗，一生如同作者受者知者见者，无自性，不可修浅；断常见无自性，不可修浅；不失前贪持戒犯戒，安忍分慧，精进懈怠，静虑散乱，般若恶慧，无自性，不可修浅；念住正断，神足根力觉知道之，无自性，不可修浅；静虑解脱等持等智，无自性，不可修浅；断颠倒无自性，不可修浅；苦集灭道无自性，不可修浅；无量神通无自性，不可修浅；尽智无生智，无造作智，无自性，不可修浅；一生声闻独觉菩萨佛地，无自性，不可修浅；一生声闻独觉菩萨佛法，无自性，不可修浅；止观无自性，不可修浅；涅槃无自性，不可修浅；过去未来现在至见，无自性，不可修浅；无着智无自性，不可修浅；佛智无自性，不可修浅；无畏等诸佛功德，无自性，不可修浅。何以故？善勇猛，无少法性是圆成实，一切皆是世俗假立，非于此中有少自性，无自性故皆非实有，诸法皆以无性为性，是故诸法无实无生。何以故？ 善勇猛，诸颠倒法皆非实有，诸法皆从颠倒而起，诸颠倒者皆无实性。黑故善勇猛以一切法皆离自性，寻求自性都不可得，是故皆以无性为性。善勇猛，无性者无实无生，故名无性。此则显示性非实有，故名无性。若性非有，则不可修，亦不可遣。颠倒所起非实有故，既不可修，亦不可遣。何以故？善勇猛，以一切法无性为性，远离自性则非实物，非实物故无修无遣。善勇猛，若诸菩萨摩诃萨众与诸法中住如实见，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法无修无遣，明修般若波罗蜜多。善勇猛，若诸菩萨能如实行，能如实住，修行般若波罗蜜多，速得圆满。复次，善勇猛，若诸菩萨摩诃萨众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不起色相应相心，亦不起受想行识相应相心，不起眼相应相心，亦不起耳鼻舌身意相应相心，不起眼识相应相心，亦不起耳鼻舌身意识相应相心，不起色相应相心，亦不起声香味触法相应相心，不起灾孽俱行之心，不起嗔恚俱行之心，不起悭贪俱行之心，不起烦恼俱行之心，不起愤恚俱行之心，不起懈怠俱行之心，不起散乱俱行之心，不起恶慧俱行之心，不起欲结俱行之心，不起缘色执俱行之心，不起无色执俱行之心，不起贪欲俱行之心，不起离间俱行之心，不起邪见俱行之心，不起执着财位俱行之心，不起执着富贵俱行之心，不起执着大财圣足俱行之心，不起执着升天俱行之心，不起执着欲界俱行之心，不起执着色无色界俱行之心，不起声闻地心，不起独觉地心，不起执着诸菩萨行俱行之心，乃至不起执涅盘见俱行之心。是诸菩萨摩诃萨众成就如是清净心故，与诸有情虽起遍满慈悲喜舍，而能遣除诸有情想，与有情想无执而住，与四凡住亦无执着，成就妙慧方便善巧。彼由成就如是法故，能无执着，修行般若波罗蜜多，速得圆满。是诸菩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速圆满故，便于诸色无取无执，与受想行识亦无取无执，与眼无取无执，与耳鼻舌身意亦无取无执，与色无取无执，与声香味触法 意无取无执，于眼识无取无执，于耳鼻舌身意识亦无取无执，于名色无取无执，于染净无取无执，与缘起无取无执，与颠倒渐去，诸盖爱行无取无执，与贪嗔痴无取无执，与欲界色界无色界无取无执，与地水火风空实界无取无执，与有情界法界无取无执，与我有情命者生者养者是夫波特切罗，一生如同作者受者知者见者，无取无执，与断常见无取无执，与布施悭贪持戒犯戒安忍愤恚精进懈怠静虑散乱般若恶慧，无取无执，与念住正断神足根利觉知道之，无取无执，与静虑懈脱等持等智，无取无执，与苦集灭道无取无执，与无量神通无取无执，与尽智无生智无造作智，无取无执，与一生声闻独觉菩萨佛地无取无执，与一生声闻独觉菩萨佛法无取无执，与舍摩他毗婆舍那无取无执，与涅槃界无取无执，与过去未来现在至见无取无执，与无着智无取无执，与佛智力无畏等无边佛法无取无执，与断颠倒渐去盖等无取无执，何以故？善友们，以一切法不可随取不可执受，无能随取无能执受，何以故？善友们，物有少法应可执受，亦无少法能有执受，所以者何？若能执受，若所执受，俱不可得，何以故？善友们，以一切法皆不坚实，如幻是故；以一切法皆不自在，坚实之性不可得故；以一切法皆如光影，不可取故；以一切法皆悉虚伪，无自性故；以一切法皆如巨墨，不可搓磨故；以一切法皆如浮泡，其以速灭故；以一切法皆如阳焰，颠倒所起故；以一切法皆如芭蕉，终无坚实故；以一切法皆如水月，不可智取故；以一切法皆如红腻，虚妄分别故；以一切法皆无作用，不能发起故；以一切法皆如空权，无实相性故。善友们，诸菩萨如实观察一切法已，与一切法无取无执无住无着。善友们，诸菩萨与一切法不生宝性，不起取着，不生固执，无所贪爱，而行般若波罗蜜多。善友们，若诸菩萨能如是行， 能如实住，修行般若波罗蜜多，速得圆满。复次善勇猛，若诸菩萨如是学时，不与色学，不为超越色故学，不与受想行识学，不为超越受想行识故学，不与色生学，不与色灭学，不与受想行识生学，不与受想行识灭学，不为调伏色故学，不为不调伏色故学，不为调伏受想行识故学，不为不调伏受想行识故学，不为摄伏移转色故学，不为去入安住色故学，不为摄伏移转受想行识故学，不为去入安住受想行识故学。善勇猛，若诸菩萨如是学时，不与眼学，不为超越眼故学，不与耳鼻舌身意学，不为超越耳鼻舌身意故学，不与眼生学，不与眼灭学，不与耳鼻舌身意生学，不与耳鼻舌身意灭学，不为调伏眼故学，不为不调伏眼故学，不为调伏耳鼻舌身意故学， 不为不调伏 耳鼻舌身意故学， 不为摄伏 移转眼故学，不为去入安住眼故学，不为摄伏移转耳鼻舌身意故学，不为去入安住耳鼻舌身意故学。善勇猛，若诸菩萨如是学时，不与色学，不为超越色故学，不与声香味触法学，不为超越声香味触法故学，不与色声学，不与色灭学，不与声香味触法生学，不与声香味触法灭学，不为调伏色故学，不为不调伏色故学，不为调伏声香味触法故学，不为不调伏声香味触法故学，不为摄伏移转色故学，不为去入安住色故学，不为摄伏移转声香味触法故学，不为去入安住声香味触法故学。善勇猛，若诸菩萨如是学时，不与眼识学，不为超越眼识故学，不与耳鼻舌身意识学，不为超越耳鼻舌身意识故学，不与眼识生学，不与眼识灭学，不与耳鼻舌身意识生学，不与耳鼻舌身意识灭学，不为调伏眼识故学，不为不调伏眼识故学，不为调伏耳鼻舌身意识故学，不为不调伏耳鼻舌身意识故学，不为摄伏移转眼识故学，不为去入安住眼识故学，不为摄伏移转耳鼻舌身意识故学，不为去入安住耳鼻舌身意识故学。卷 第598。